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91美元，卖出1907.78美元。港汇指数系104，升咗0.4。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乜嘢系鉴赏力呢？鉴赏力系咪人人都有？鉴赏力嘅高低又点样划分嘅呢？要懂得鉴赏，系咪必须要有一定嘅学识、修养同人生经验呢？刘天赐、林佩里同嘉宾桂湘一齐讲鉴赏力。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佢文又得。 报告卫将军，敌军已经兵临城下。 佢武又得。 好啦，下半场已经打到37分钟啦，暂时已经系领先紧祖云达斯7-0嘅。 佢就系、是， 我系李德能。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10:00，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仲有佢李德能， 手下留情。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我是元朗花龙阿顺哥。困难的日子过后总会见到太阳。我在这里首先多谢我身边的另一半，还有我的家人，还有市民撑着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捱过困难的日子。香港市民，就算你们如果有些不开心，有少少困扰的，也都应该好像我这样一样继续加油，明天会更好的香港。我觉得一起俾心机撑下去，不要被因为少少外来的因素而打残了我们，一起努力这样加油捱下去，香港总会有明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劫后余生，特登度身订做去写俾我女。 劫系咩嘢嚟嘅咧？ 而家大家经历紧嘅一啲嘅唔开心嘅嘢咯。虽然唔知道黑暗几时离开，但系我哋亦都唔知道光明几时会嚟。好好去珍惜可以同爱人去一齐共度时光嘅好机会。 佢系爱妻号暖男爸爸周柏豪。 其实好相信香港系一个好嘅地方嚟。每一次翻到嚟香港，踩翻落香港机场嗰张地毡咧，香港真系最好。 星期日朝早8-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好啦，咁星期三咧，我哋林佩里主持嘅广东广西咧嘅题目系鉴赏力。咁我哋请到咧嘉宾咧就系、是、桂湘先生。咁啊，唔好意思，即系琴日预告嗰时咧，当咗你系小姐，我从未查。 冇所谓，冇所谓。 唉、哎，原来湘系湖南啊，嘅名河啊。咁啊，刚才咧。知道桂湘是一位先生，而且更令我欣喜的呢，就是因为呢今天讲这个题目鉴赏力呢就跟他有很大关系。 是啊是 啊。那林佩你介绍一下。 我介绍一下。桂湘就是保利拍卖行的茶酒专家。 茶动酒。 茶动酒。 那拍卖行呢就需要专家的嘛。是很多人要鉴定的嘛。我们一般讲的鉴赏力呢就是我哋嘅品味啊，我哋嘅认知能力啊，辨识能力等等。咁、但系鉴赏力对桂湘嚟讲咧，其实就系专业知识。 工作啊，专业知识。 系啊系啊，不如首先讲下 你喺拍卖行嗰个工作啊，个鉴赏嘅工作系点样做嘅？ 其实鉴赏嚟讲咧，拍卖行系一个比较属于专业嘅机构啦。 嗯嗯， 因为好多人要收藏啊，要投资啊，或者有、嗯、有呢方面嘅爱好啊，系需要得到啲非常专业嘅意见嘅。 系 咁，拍卖行啲专家啦，或者部门啦，就会去喺呢方面啲专业知识。去深度研究， 系， 然之后我就俾出个结论。 嗱，我知道啦，譬如话系画嘅专家咁咧，佢就可以读嘅， 系啦， 佢嗰个专业嘅知识啊，同埋佢个权威性啊， 系， 可能就系来自佢有几多个学位，一睇就知道嘅呢个十三世纪嘅出自边个边个嘅手笔咁样， 系， 唔使睇个签名咧都认到好多画风啊，咁样，但系茶酒咧。茶酒就冇博士学位读噶喎，你嗰个权威来自边度咧？ 又唔系咁讲，其实酒嘅话咧，喺外国系都读噶、 啊， 譬如话我哋嘅红酒啦，红酒嘅鉴赏同埋品饮啦，呢、這个系个学业嚟嘅。 嗯， 咁第二个中国白酒咧，呢排都发展紧呢方面嘅知识。 呢、這个白酒系白干定系葡萄白酒啊？ 中国白酒， 中国白酒 Chinese spirit， 系而家都发展紧呢个叫做学术。 嗯， 点样去酿造，点样去品尝、哦，或者点样去品鉴、哦，去享用呢个中国白酒？ 喺、嗯、个名牙阶段啦，佢就唔会有艺术史啦，咁发达咯。 唔会。但系我哋讲紧，其实茶同酒咧系人生嘅享受嚟噶嘛。 嗯、 我哋叫做生活的艺术。 系 通过茶同酒，其实好多方 都系艺术嚟嘅。 系以艺术品咧，通过眼去鉴赏、去欣赏、嗯，去得到一个喜悦。但茶同酒咧，系同身體嘅接觸， 係美國嘅， 係啦，係噶，好、嗯、多覺得咧係咁，可能仲實在啲。 嗯，你嗰個茶酒個鑑賞力係點樣嚟嘅咧，貴生？ 我覺得所有嘢嚟講，鑑賞力第一個係執著啦， 執著 嘅前提係你中意呢樣嘢先，啱啱先？ 中意佢先， 因為中意，然之後會感興趣，感興趣之後就會執著嘅學習。 学习 系啦，不断去学习，我觉得就会有一定嘅叫做辨识力。 嗯， 咩嘅好，咩系唔好， 嗯， 系咁去到鉴赏呢方面咧，就系讲咩系好同埋更加好， 更加好 系啦。呢、嗯這个就系我哋讲鉴赏嘅嘢啦。 系 有冇最好呢？茶同酒嚟讲，应该冇边个定义嘅。 哦，系我咧就有一次上去广州咧， 系 就啲人咧带我去芳村啊， 系茶 茶 行 茶嘅地方， 系 卖茶地方，哎哟好多卖茶嘅， 系 系一望无际， 系 成个芳村以前咧系精神病院嚟嘅， 系咩？我真唔知 啊。你话啲人即系香港话咧就话。去青山咁 啊， 就等住 佢就去芳村， 系 咁咧，梗系唔好嘅。但系而家咧，芳村系卖古董家私同埋 茶 叶 嘅。而家芳村最出名系整个中国嘅茶叶嘅，叫集山地。 集山地 系啦，系最大一个市场。 咁我咧就刘老老啊，正一刘老大官员。 入大官员 吓，咁啊，自第一次原来饮茶要。品尝嘅要上去嗰度学嘢嘅， 系 咁真系咧，去体会，譬如咧咩叫做嗰阵时旧普洱啊， 系啦， 啊我阿妈就成日讲话旧普洱呢个旧普洱送聘咁，未听过，原来佢张纸都唔得掂啊，张纸啊包装张纸啊，一个茶饼上高一张纸， 系啦。 嘅顏色都有關係嘅， 係嘅， 係啊，點解咧？點解個譬如茶葉，連個包裝嘅紙都係古董咧？ 因為我哋去譬如話去鑑賞之前係鑑別啦，鑑別呢餅茶餅係唔係堅嘅，係咪有出脆嘅，同古董一樣嘅。 首先。我完全外行啊，贵生都讲啊，茶饼啊， 茶饼， 唔系茶叶啊， 唔系茶叶，将茶打成一个饼， 系 饼肉饼状嘅东西， 产品啦， 产品系啦， 因为茶咧讲紧做出嚟一般散茶嚟嘅， 散茶 系咁做咗饼压成饼之后咧，佢搣出入带出拉入咧就方便啲， 哦， 我运输嘅问题， 咁搣出嚟搣少少我系冲咧， 系啦， 系系系。 咁茶饼上菇咧， 但一般喺嗰个市面买到嗰啲就系茶叶，就唔系茶饼嚟噶。 普洱系啦，普洱茶嚟讲，一般我哋讲紧茶饼嘅， 系咩？ 其他茶叶咧，红茶之类嘅绿茶咧，就系散茶。 系散茶。 有普洱茶咧，系压成饼嘅。 系系。 呢个系个传统嚟嘅。 系系。啊，呢啲就知识啦吓。 系知识。 你唔会走去超级市场，我要买个茶饼。 系啱啊！次官犀利啦，次官一开口就系送聘啦。 送聘， 我哋叫茶王啊。 茶王。 目前拍卖行一饼送聘咧。有两种飞嘅，一个系蓝嘅，一个红嘅。蓝飞就200万啦， 蓝色同埋红色， 200万港纸一饼。 200万啊？ 系 咁犀利嘅咩？一饼啊？ 红嗰张咧，大概300万到啦。 300万一张啊？ 一饼茶， 一饼就哇， 讲紧系 港纸， 港纸 梗系啦。 嗰个系唔系古董嚟嘅，即系唔系特别 古董嚟嘅， 古董嚟噶。 我哋叫百年茶王， 百年啫。其实喺古董嚟讲咧，一百年咧 未算古董嘅， 未算旧。 但喺茶叶嚟讲咧，放咗一百年仲保存得好嘅茶咧，就真系罕有噶啦。 咁放咗一百年嘅茶咧，有啲咩特别咧？ 系啦，头先讲紧第一个系鉴色，佢咪坚嘅啫，有冇咁耐嘅历史？ 有冇人作？有冇人伪造啊？ 系啦，咁第二个我哋讲鉴赏咧，茶同酒嚟讲就系去品饮啦。 嗯， 佢一定 讲第一个先，系啦，嗰个辨色嗰度啊，佢有啲乜嘢？譬如话你哋会留意有啲乜嘢破绽系嗰啲系假嘅？ 其实头先阿次官讲得好犀利啦，因为辨色嚟讲，张纸系缺个叫做身份证啊。 张纸啊， 系啦，即系黐喺茶饼，黐喺茶饼干嗰张纸啊，叫外纸或者叫内飞，系个身份证嚟嘅。咁呢个鉴别咧，就当书画鉴别一样啦，因为佢有年龄啦，佢有破损啦，譬如话破损啦， 有啲破损先至真实。 因为张纸好薄嘅， 系咯， 好薄嘅。第二个，大家唔会专登保存得非常之好， 系。 仲有咧，茶咧会吸引啲茶虫去食佢嘅， 哦， 所以张纸咧系会变。咬嘅 系，如果太过完整无缺，咁呢个就系破绽啦。 唔一定，睇过喺边度保存，可能100片之中咧，有一片系完整嘅，都有可能。我哋见过完整嘅，系咁。首先我哋鉴别呢饼呢个纸系咪坚嘅先啦。第二个，张纸同个茶饼系咪一齐嘅先？ 定系后来加上去嘅？ 系啦，系咁个茶饼个样咧，系咪 match 到？佢啲兄弟姐妹咁樣，即係佢有個特別嘅樣嘅。咁第二個咧係個 condition，因為茶同酒嚟講咧，堅唔一定重要，係第一步。第二步係佢保存得好唔好。因為我哋買嘅目的咧兩個，一個一直 keep 住佢作為古董欣賞，但係大部分人咧係品鑑， 當然係啊，係啊， 就係飲咗佢。 你當係一個茶餅咁嘅古董欣賞係咪有少少？ 就冇價值啦，係咪先？你摸佢又冇乜嘢。有冇咩特別嘅？ 同埋佢冇咩美感噶嘛？佢唔係一個藝術品嚟噶嘛？ 係冇錯，佢係一個餅啊，正正就係一個餅，用包裝用一張招紙，就譬如送聘咁就一張招紙。正話講啊，紅色 係 綠色啊， 係綠紅色同藍色， 藍色 嗯 係一個招紙裏邊嘅顏色 係。百歲老人我見過，但係你百年嘅茶咧，飲上嚟有啲咩特別嘅味道？同我哋而家飲嗰啲茶， 因為講真啦，能夠花200万、300万買茶飲咧嘅人咧，第一個一定好有錢啦。但係如果一定唔傻啦，啱唔啱先？ 但係個茶葉本身有啲咩唔同咧？個味道 放咗百年嘅老茶咧，佢會有特別嘅第一個藥用價值啦。 藥用， 因為本身茶葉係藥用噶嘛， 本來藥用 係啦，咁放咗百年，因為第一個我證實到茶葉可以一直 keep 住嘅， 係啊係啊， 好多食物啦係 keep 唔到噶嘛， 係係 茶葉第一個 keep 得到啦，第二個佢個滋味咧係一定吸引人嘅， 滋味 個滋味就同紅酒一樣，佢貴一定有貴嘅原因嘅，所以如果有機會啦，大家飲到真係唔一定百年嘅，30年以上嘅老茶， 哇，咁不得了啊！ 個味道一定係唔同噶啦，係咁百年老茶，梗係一定唔同嘅。第二個佢叫茶王，即係嗰陣時有好多個茶莊都存在嘅，依家個茶餅係咁送聘，而家目前係 rank number one， 第一名 嘅，咁證明佢個茶嘅質量啦，佢個所有嘅配方啦，都係最優質嘅。 呢個咧送聘好得意喎，呢個咧係保理茶嘅名嚟嘅喎， 係 個牌子名， 個茶莊嘅名， 茶莊嘅名。咁啊，保理咧就越舊就叫老保理，就越好喎。係，即係話咧有好多茶咧係唔能夠擠咁耐嘅，會住咗俾正話講咗啦， 蟲會咬嘅。 阿衞生講咗， 会俾牙俾嗰啲虫啊，慢慢侵蚀佢，食咗佢。我都我而家都唔明啲虫喺边度嚟。 啲虫对啲茶都有兴趣咁啊，吸引啲虫咧。 因为 香， 首先第一个茶会香噶嘛。咁第二个我哋讲紧点解百年嘅茶会咁珍贵咧？因为百年啲茶第一原始啦，依家有农药、有化肥之类嘅。以前啲茶叶真系以前啲茶叶啦。第二个以前啲茶靓唔靓咧，睇天食饭噶嘛。 睇天食饭， 天气好，咁茶今年嘅茶就靓啲。天气唔好就唔同。 呢个从酿酒差唔多。 系咁，第二个我觉得睇大自然嚟讲，个虫一个虫要有食物噶嘛，茶叶系最好嘅食物。 系咩？哦，茶叶系最好 食物。所以食。食茶的蟲叫做茶蟲，是一種特別的蟲來的。他們會聞著那個味道 去吸引到茶蟲飛去吃茶的。 可能在蟲之中已經算是有品味的。 有品味，有品味。 第二個來說，其實個茶做出來之後呢，一般前幾年都保存在生產茶的地方， 哦， 就是雲南。所以說那時候那裡的蟲就會最多的了。 是 運輸途中去了，其實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叫做 轉運港。 轉運港集散地啦，因為香港人那時候喜歡喝保利， 是啊， 香港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推手。 這個很奇妙，啊，是得福建廣東廣西的人呢只喝保利的， 是 在 國外，不是廣東廣西的節目，廣東和廣西的 人很有趣。譬如在 北方呢就喝花茶，喝不是叫做普洱的，哦， 是啊， 就是會叫茉莉， 是啊，這個補充一點，因為個問題是其實那時普洱是屬於官燒茶。 官燒茶， 官燒茶 是 何解？ 官燒就是一定是政府掌握的，同鹽一樣，官鹽一樣， 哦哦， 即是官方政府控制的。是咁，為咗控制呢個茶咧，好多啲茶商咧，為咗走私咧，就又要嚟到香港啦。 哦， 香港嗰個港口就好重要，喺， 哦， 東南亞都係從香港出去嘅，所以香港就變成一個集散地。咁， 嗯， 見喺嗰陣時嚟香港咧，普洱茶係唔貴嘅， 係 平嘅，我哋叫茶樓茶。 係，嗯，茶樓茶冇錯， 而家都係。 但係因為佢嘅普及，所以大部分香港人從細飲到大嘅咧，就係，是，茶樓茶就普洱啦。所以呢個推廣就好重要。係咁頭先講翻幾點啦，第一個我哋係要中意呢樣嘢先。第二個先係揾更加好嘅，係咁普洱嘅拍賣個市場就慢慢。一幾即係咁多年嚟就開始越賴越貴，越賴越貴。 哦， 最好嗰個宋平咧就有咗依家嘅價錢，去到過百萬一片，係啦。 同埋你話齋最好嘅推廣咧，其實唔係話真係做啲咩推廣，而係喺個日常生活。 係 呢，這個咧一個約定俗成嘅習慣嚟㗎啦。 啱嘅。 咁啊，而家嗰陣嘅拍賣咧係冇咁癲狂喎，係嘛？ 癫狂，因为依家嚟讲，讲真，就算你而家俾我200万啦，饼送拼 都难， 都难嘅。 系啊， 物以稀为贵，真系好稀缺嘅嘢。 同埋嗰啲买家咧，主要都系中国人啦，定系有外国人啊？ 目前华人为主， 华人为主 系啦。 因为饮茶呢样嘢咧，其实都大有推广余地吓。佢唔系话可以更加普遍。我成日都讲咧，话饮茶同埋饮咖啡，饮咖啡已经成为咗一种生活習慣啦，甚至係生活品味咁。啲咖啡嘅連鎖店咧，成行成市咁啦。幾時啊？飲茶會去到咁嘅地步咧？ 唔係，因為我哋如果跳開普洱嚟講咧，英國下午茶係咪茶先？係。咁茶包係咪茶先？其實茶嘅推廣唔輸咖啡嘅。只不過大家覺得我哋講緊茶嗰陣時候，我哋講緊西式茶啊，即係講緊中國茶。 係啊，中國茶咧。 中国茶 其实中国茶同埋西式茶咧， 嗯， 主要嘅分别喺边度嘅？ 哇！我前日睇到一个好嘅笑话，就系讲几十年前啦，红酒去到中国， 嗯， 我哋系沟雪碧同埋可乐嘅。 系啊，国内 啱啱先，啱啱 有啲印象，系啊，呢嘢有啲 系咁。中国人就笑英国人，我哋嘅茶叶去咗英国咧，系加糖同奶嘅。 系啊，笑死！嗰阵时咧系Victorian Albert 嗰个缪斯林嘅嗰个博物馆咧，你就有一部分咧睇到咧，当年啊， 系 中国茶去到嗰度， 系 点样样处理， 系 嘅待遇，系啊， 系咁待遇，咁啊，主妇即系嗰个屋企嘅主妇。 親自煲水， 係 煲滾嗰、那個熱水， 係 咁咪就沖俾你飲咧，就係啲上賓， 嗯， 就係呢個咧上賓嘅接待， 係， 但咧佢又係加咗奶 同埋糖， 抹 或者糖， 糖咧就甜咗， 係 呢個咧中國人飲茶係唔會做嘅， 一定唔會咁樣做，係 係唔會做呢樣嘢，咁咪後來仲仲結，整只鸡蛋壳，你梗系喺中环好出名。 比佢滑啲啊？ 系滑滑啲喎。 比佢滑啲系。 咁啊鸡鸡壳，咁啊搵长丝袜。呢个我谂你 即系等于好似我食最靓嗰啲海鲜都要加呢个辣椒仔一样。 哎呀，系、哎、咁啊喺喺识饮茶嘅人嚟讲咧。即係一個笑話嚟嘅， 係， 都冇理由喺個長絲襪嘅桶，我嚟落過濾住啲茶， 係， 咁好再加雞蛋殼喺裏邊，咁呢個真係咧喺識飲茶嚟講咧，係糟蹋咗啲茶， 係咪？但係講到尾呢個亦都係一個飲食習慣， 係， 但係講緊嗰啲西方嗰啲茶咧，其實。来自中国嘅咩？或者同中国同一个？ 一阵诶，听完只歌之后咧，桂生咧详细解俾我哋听。 好， 系究竟嘅中国茶点样样咧？ 流入西方， 流入去西方，点样喺印度啊、大吉岭啊，播种植啊？ 哇！ 因为惊住热钱咧，去咗第二个， 有血有泪咁啊！ 外销有血有泪。呢、这、一、个、歌咧叫《梦想在哪里》，就是、郑敬浩唱嘅。 누구나꼭이루지는못한가까이더가까이앞으로달려가도절반도채못간것같은데이미난캄캄한어둠속에서있네날고싶은나만의꿈은어디야찾으려나흘러도흘러도돌아보지않고내게오라며손치만사는동안길지않아한번은만나봤으면아오오예예예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梁瑞安博士

原则和内容和香港的破产法相似。条例规定，在深圳居住超过三年的合资格人士，如果因为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又或者资不抵债的，可以进行破产清算、重整或者是和解。经过三年的严格行为限制和免责考察期，就可以免除剩余的债务。不过这个并不代表他们可以完全卸责，亦都不代表债权人不获保障。为免有人利用破产来逃避经济责任，破产者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在指定的水平之下消费，在指定的期限内不可以担任某些工作，新的收入分配亦都要在法定的范围之内。更加重要的是，内地有公共信用资讯系统可以被有关人士查阅，这种制度是在香港没有的，在内地就可以局限破产人士不能够胡作非为了。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创业者的成功率只有大约两成，七至八成的创业者都难以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深圳在这一方面又一次走在全国之先。预料在一段时间之后，个人破产法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深圳的经验可以借鉴香港，不能够只是吃老本，必须要创新。蓝地球，刘瑞兆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三咧个题目鉴赏力啱啦，就林佩你请到个嘉宾咧，阿桂湘先生咧嚟到，咁诶鉴赏力嚟讲咧就包括咧好多品味啊，包括历史啊、考古啊，好多一推展出去咧，哇真系不得了咁多。 系啊， 咁啊刚才讲到咧中国嘅茶咧，运出去呢、這个中国以外地方， 冇错。 咁啊英国咧、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市场啊， 系啦。 咁英国佬咧惊住，我听闻啊，就话外币咧就慢慢消失啦。于是乎咧就喺印度嗰阵时佢占领地方啊， 系啦， 大吉岭， 系大吉岭， 就自己种茶， 系 就唔使同你买， 系 不假外求， 不假外求。咁呢件嘢真唔真咧？ 真嘅，真嘅，坚嘅。依家大吉岭都系个好出名嘅产茶嘅基地， 系 斯里兰卡都系一样啦， 斯里兰卡就更加啦， 系啦，系咁。 plantation 就 如果咁讲，英国人系徒弟嚟啫， 系徒弟， 中国人先师傅。 但系按照个消耗量嚟讲咧，英国人饮茶嘅量咧系大过中国人个平均嚟讲，系。 咁其实英国人学到饮茶之道，学到几多成咧？ 我哋唔讲饮茶之道啦，我哋讲生活之道啦。目前对英国嚟讲， 另一个问题嚟噶，另一个话题嚟噶。 英国人， 我唔记得继续讲系啊。 目前生活嚟讲系唔可能冇茶嘅。 嗯 嗯， 一样一定嘅。同法国人冇咖啡系唔可能嘅一样。 系 即系 必需品。 系啊，必需品嚟嘅。我哋而家话咧，三点三就系 咖啡饮 茶。 其实来自英国。 啱嘅， 系英国人咧。將嗰個 tea break 啊， 係 而家叫 coffee break， 其實 tea 嗰陣時叫 tea break， 就等啲員工咧喺嗰段時候休息下，飲杯奶茶， 飲杯奶茶， 落兩粒糖，咁調劑下嘅生活，咁十分鐘到咧，佢又精神一陣啦，咁又開工做埋下半月。 同埋桂湘所講咧，其實飲茶咧已經係英國人嘅 文化生活習慣一部分。這個呢個你睇個文字都好清楚嘅。 係係。 Tea 呢個咧，佢其實已經唔係淨係講飲茶嘅。係。佢係變咗咧泛指。 係。 好多代表豐富嘅象徵意義。譬如話當一個人係俾你一個所謂茶與同情。係。Tea and sympathy 咁咧，係其實別有意義喺度嘅。 係。 但你反映到嗰個 Tea 咧喺英國人嗰個生活裏邊咧，扮演一個幾重要嘅角色咯。 啱嘅，啱嘅。 天呢个字咧，亦系中国讲茶嘅个嘅音译嚟噶喎。 系 吓天啊，我哋中国人咧叫茶做 tea 噶喎。 系 有啲叫爹， 哦爹，潮州啊嘛呢、這个。 爹咧就是、潮州话叫爹，咁啊法文同埋俄罗斯文咧都系叫爹。 系 俄罗斯文都系。 系 tea 啊 ，tea 爹，但系英国语系嘅文化咧就叫 tea。天系， 即系呢个爹呢个字系来自 T 噶， 系啊，即系潮州，潮州人叫茶咧就叫饮爹， 系啊系啊，但我唔知呢个爹原来有个英文嘅呢个英文喺度， 英文呢个美文呢个法文同埋俄罗斯文都系用爹， 都系爹， 啊真系奇怪啊！ 我都今日第一次， 呢个就系嗰个文化嘅互动啊嘛。 系 阿赵官讲开法文咧，嗱今日咧就讲鉴赏力咁样。我唔知啦，桂生知唔知道？其实鉴赏家呢个字咧，唔系来自中文嘅、因为喺个中文嘅词汇里边咧，冇鉴赏家呢个字， 冇鉴赏呢样嘅字嘅名字嘅。 佢系来自法文 ，connoisseur 啊 ，connoisseur 啊，咁所以咧，即系你反映到咧，其实呢个字所谓鉴赏咧，系要有一定嘅物质文明啊。來自法國歐洲最富裕嗰陣時先有嘅嘢，鑑賞珠寶啊、名畫啊等等。但如果今日咧，都中國開始咧講，經常講鑑賞力，亦都會鑑賞茶葉啊、鑑賞酒啊，其實反映到中國嘅物質文明咧越嚟越豐富。 啱嘅， 亦都多咗有錢人。 啱嘅， 即係譬如講開多咗有錢人咁咧，其實飲茶呢個文化咧喺所謂嗰、那個。上流社會裏面咧，其實而家係咪比較越嚟越興？ 我覺得唔單止係上流社會啦，喺大眾裏，其實依家講真，因為中國發展喺個過程係咁嘅。 嗯， 喺而家大家我哋傾生意啦，或者談項目啦。 嗯， 中國習慣唔會同外國人一樣，我飲杯水啦。 嗯， 飲杯水係唔禮貌噶嘛。 係， 或者我哋飲杯咖啡啦。其實講得，大家冇呢個習慣，大家要傾個項目要傾飲咖啡啦，係咪先？係咁，冇得揀。不可能喝酒啦，系咪先？所以其实茶是一种很普遍的一种礼仪。 嗯， 即系譬如我哋三条友喺度吹下水、讲下嘢，都是喝茶。好似第一个是礼貌上高系好听嘅。 系。 第二个咧，饮咩茶咧都是作为一个热场嘅 topic。 嗯。 啱啱先？譬如我喝花茶，哦，你喝普洱茶，系咁，你喝铁观音，即系讲都是个。習慣嘅其實都可以，大家去 ice breaking 嘅一個過程， 係係， 所以其實茶係啦，所以茶嚟講咧，係一個對於我哋嚟講啦，係大家覺得係好重要嘅 嘢。嗯 嗯嗯，男性女性都講， 即茶都有一定嘅親和力嘅， 一定。 但係咧，我覺得如果茶咧要有更大嘅親和力咧，首先要將關於茶嘅知識啊普及化。 係係 係啊係。而家一般人嚟講咧，對茶嘅認識咧都係少。 嗯。 因為講真茶。好個性化嘅， 好個性化。呢個 當一條魚一樣啦。你中意食清蒸，我中意紅燒。你中意食魚片，係咁，大家都冇啱都冇錯，啱啱先？其實我哋而家茶嘅類別咧，只不過大部分喺製造工藝上高嘅區別。 哦， 咁綠茶就係殺咗青，炒完就叫綠茶啦。咁普洱嘅工人咧又唔同， 所以 其實都係因為工藝嘅唔同。導致我哋有唔同嘅叫法。 嗯，哦， 當條魚一樣，我你中意食清蒸嘅，我中意紅燒嘅，中意食魚片嘅，咁大家食嘅都係魚。講真， 首先你要分到唔同嘅茶嘅味道喎，我就唔係好分到。 我分唔到， 係啊， 因為 係咪要好敏感先分到 嘅咧？唔係，因為個製作工藝唔同咧，個味道完全唔同嘅， 完全唔同， 完全唔同嘅，係咁。頭先打個比方一樣，當條魚一樣，紅燒同清蒸已經兩種味啦。 魚就係啦，我知道噶。 茶都 講緊茶， 茶都係。 炒過同唔炒過咧？茶葉都有唔同味道，有唔同嘅芬芳味道添。 係咪？ 即係聞嘅，即係飲茶你唔係淨係飲個味道，仲要聞到嗰種香味。 係。 咁咪人哋話茶香啊？ 係。 茶咧係有種香味嘅。 係啊。 這個呢、以前的人呢很講究這種香味，為什麼呢？你看到他用不用一個水壺的，用個焗盅，他是焗啲香味出嚟嘅，即係使到啲人咧感覺，飲嘅人咧感覺到茶嘅香味吸引佢。 係， 佢要趁熱水，要滾水喎、啊，慢慢咧沖落去嗰、那個茶葉嗰度。咁、啊、然後咧都有，譬如飲潮州茶有講究喎、啊，一沖二沖，冇一沖嘅，一沖嘅洗咗水、 啊、 要二沖、 啊。 二沖之後咧就叫做好啊，咁啊三四沖咧。仲飲得下，再之後咧就唔飲得嘅，一個覺得淡味嘅。 嗯， 咁呢個喊啦係茶嘅文化。 係，同埋所謂品茶嗰個體驗咧，真係唔係話將個茶 品啫， 係啊個品字就咁解。係 啊，品字。 你話齋其實聞嗰啲茶香啊，已經係開始咗嘅，甚至咧其實睇你點樣沖水啦、 啊， 都已經係係啊。 係啊，沖水已經係一種學問嚟㗎啦。 嗯， 係啊。 咩叫品茶咧？貴生其實？对你嚟讲，品茶嘅意义喺边度咧？ 其实我哋讲翻历史先啦，即系喺以前啦，饮、茶啫，品茶咧、都系啲有学问嘅人做嘅事情。 嗯， 即系琴棋书画茶啦，系一个相通嘅。佢唔系农民，即系讲佢唔系一个普通人农民去做嘅嘢。所以大家对茶咧有个期望嘅，觉得我系饮茶之人咧，我身份系孤端啲嘅。 高尚好多， 高尚好多嘅。咁第二个饮茶嘅过程咧，系放松嘅，系愉快嘅。 即系有闲阶级， 我觉得茶同酒嚟讲系两个方向。饮、酒系兴奋，大家要唱歌，要兴奋，要干杯。饮茶系放松，可以唔倾嘢，大家就慢慢去享受茶呢个植物，带俾自己身体个安静嘅感觉。所以茶对于我哋嚟讲，或者对我自己嚟讲，系个静心嘅过程。 系， 过程，即系饮茶，只不过通过呢个物质喺呢个过程里边，把自己达到种状态，个状态就个放松、愉快。 咁、你中意自己冲埋茶噶嘛？系咪？你唔中意假手于人噶嘛？系咪？你起码控制到啊嘛， 系咯，系。 咁啊，沖個茶咁咧，嗰、那個温度啊，各樣嘢啊，係咪亦都講究嘅咧？ 其實講到頭先講嗰個主題叫做啊鑑賞力， 鑑賞力 係。我覺得只要你中意呢樣嘢，每一樣小動作，每一個步驟咧、你就去研究佢。 係。 然之後每一個動作，每一個步驟咧，結果就係唔同嘅。譬如話同樣嘅茶，六十度你可以試下啦，七十度可以試下啦，八十度可以試下啦。即係其實我覺得試完兩三次之後咧。每個人就會找到自己鑑賞的方向和鑑賞的方式，因為那種方式呢不一定是適合我的，但是適合你的，我覺得這個就是最重要的東西，大家是過程中 個性化的 東 西，是的，是的，是的，這個以前呢、煲水、煲個水去沖茶都有分別的，這個蝦眼水就是水開始滾 一沸二沸三沸、 是的， 唔同嘅， 唔同嘅，有咧叫蟹眼，即系好似蟹眼大啲嘅，滚起上嚟咧嗰个水泡咧大啲，虾眼蟹眼虾都好多分好多种，啊有啲大虾有啲细虾个，咁啊所以咧呢个完全系个性化，你系咩温度？而家就讲温度啦，嗰阵时就未有量度啊，就咩嘅水温，水沸到去咩点？咁就沖落去個茶葉嗰度，咁咧使到嘅唔同嘅品味咧，品唔同嘅味道咧，有唔同嘅效果。 係， 咁有啲人就中意滾啲嘅，有啲人中意未滾或者將滾嘅温度嘅。 我哋講緊呢啲咧，即係飲茶嘅文化啊、品味啊、個性啊等等咁嘅嘢啊。但係咧，其實喺日本咧，佢講茶道。 系嗰、那个咧就唐朝去噶， 唐朝去噶， 唐朝去 都系中国嘅嘢， 都系中国。 咁但系我谂日本可能系将佢发扬光大也好，将佢系统化也好。而家我哋可以，我哋中国人啊嘛，同埋我哋即刻就可以话，其实佢系唐朝去嘅等等。但系而家人对于茶道嘅认识咧，几乎净系觉得就 系 日本嘅， 啱噶。 中间发生咗咩事咧？中国嗰个茶道喺边度咧？如果系唐朝已经有嘅，咁中国人点几时会用一个 比較哲學啲嘅，當提升到個哲學層次咧，譬如正話我哋講好多嘢啊，唔係哲學嘅層次嚟嘅，即日本個茶道係做到嗰樣嘢喎，似乎係咪？你明唔明我意思？或者好似有一啲嘢喺個中間個過程裏面，中國一啲好嘢咧？ 我理解咧，唔單止茶道啦，好多方面，譬如書法一樣嘅。其實我都係 講翻茶道啫， 係因為日本佢覺得呢樣嘢好，佢就會 keep 住佢發揚光大。就當我哋翻翻個主題，鑑賞嚟一樣。雖然我唔係佢哋發明嘅呢樣嘢，但係佢哋覺得佢哋中意呢樣嘢，研究咗佢覺得呢樣嘢非常之好，我就把呢樣嘢做得更加好。所以我哋唔可以講而家日本嘅茶道係唔係完全嚟於中國，或者就算嚟於中國，佢哋有冇改良？但係目前佢哋 keep 得好好。我哋承認呢樣嘢啱唔啱先？佢哋仲 keep 緊呢樣嘢，仲有好多嘅派別好啦，好多方面啦，仲有好多嘅傳承喺做緊呢方面嘅推廣。同埋呢個對於佢哋嚟講，是一种儀式好啦，或者是一种文化好啦，已经根深蒂固啦。日本成为一种文化，茶道是一种好好强的一个日本文化。 佢呢个日本咧，你有时咧，你不得不佩服啲日本人咧。佢将嗰个佢专注到一个地步咧，系可以将啲嘢提升到好似一个精神嘅层次咁嘅。 系 咁呢啲嘢咧，特别系西方人，特别系美国人咧，就好 buy 嘅。好简单一样嘢，执屋啫嘛。而家日本有个好红嘅喺美国啊，执屋大师啊，叫做 大师 Marie Kondo、一个你可以觉得佢一个靓妹咁啦。東京大學畢業嘅，但英文都唔係好講到。但美國人最中意佢一樣嘢，英文講得唔好喎、啊。道地嘅日本文化嘅大事，咁佢咧就將執屋嗰樣嘢嘅變成咗好似嘅。佢話你其實係幫佢執屋，有啲咩唔要就抌咗佢啦。好似好其實講緊啲好常識嘅嘢，但係佢就講到咧，其實你買嘅所有每一樣嘢喺屋企每一樣嘢咧，其實都有生命嘅。里面咧系有个能量喺度嘅，即系咁就令到咧，你觉得好似佢讲紧唔系净系一啲咧好日常生活嘅嘢，而系你做紧咧一个宗教层次嘅嘢，咁啊令到好多嘅家庭主妇啊，觉得自己做嗰啲嘢咧，其实系好有意义， 好有乐趣， 好 有 神圣， 有 味道嘅。咁讲翻咧，Perry 讲嘅哲学层面咧，呢、這个茶道咧。是在日本人研究底下呢就很近，他可以接近很多的氣氛，譬如可以成為了禪的一種，即是參禪的佛學裡頭的參禪，所以禪宗都是中國去的，你不要以為是日本發明的，但是呢他因為他嚴謹和認真研究到很細微的動作、細微的精神嗰個層面，就變咗搞一個茶粉，用茶粉開水咁樣樣咧嘅儀式底下，都感覺到佢咧有哲學嘅感覺，有禪嘅感覺。咁啊，加埋個氣氛咧，處於個廳堂咧，鋪個榻榻米啦，周圍嘅沙石咧，周圍嘅盆栽呢啲全部。都有氣氛，夾埋曬嘅。咁呢個咧就使到周圍嘅人感覺到佢係提升到呢個哲學嘅層面啦。 我哋有傾過呢個話題嘅。其實如果係作為西方人或者東方人嚟講，我哋做呢件事情做好佢咧係俾人睇嘅。但我覺得日本人做呢件事情咧係俾自己睇嘅。 係啊，冇錯。 佢自己譬如話，我係一個茶人。我沖茶俾你飲，唔係讓你滿意。呢、這個茶道係把我自己表現出嚟。 係呢、這個嘢， 我表現好啦、 你 會感受到。所以其實每一次，我覺得都係對自己個考驗。我覺得呢、這個去翻我哋嘅鑑賞力嚟講，我覺得不斷咁提高自己咧。日本人喺呢方面真係做得好。 下一節再聽。 呢只歌啱啦，日本女士唱嘅中島美嘉《Find the Way》。

只有多问点解，先有机会获得重要的发现。 不同科学领域之间的差异颇大，但是目标一致，包括描述、解释、预测、控制，能够客观观察现象，才能够探究它的运作机制，能够了解机制才能够预测，能够预测才有机会控制和改变，让世界变得更加好。 作者池内了教授以他带有感情的笔锋，分享科学研究者对于所见所闻的好奇，转化为研究活动的过程。我认为这本书有助大家知道是什么又不知道什么，并且懂得科学运用的洞察力，直至看见看不见的东西，知道怎样在科学的立场思考和学习。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科学素养》，作者池内了，由经济新潮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星期三仲有咧呢个四个字岛，咁啊个题目系鉴赏力。咁啊，今日嘉宾咧系桂双生， 啊 主持系林佩里同小弟刘天赐。咁啊，要讲讲鉴赏 力。鉴赏力啊，系咩？虽然我哋讲茶，我都咁兴奋啦。毕竟今日个题目都系 鉴赏力。 鉴赏力。嗱，鉴赏力咧就咁啊，桂双，其实唔系净系话拍卖行嘅专家需要鉴赏力。 系， 我觉得咧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其實都需要應用鑑賞力嘅， 啱 嘅，喺好多層面都要嘅，即係無論有一個家庭主婦去街市買餸，如果你同啲家庭主婦傾下偈咧，我聽我阿媽講啊，有陣時甚至我老婆啊咁咧，喺邊度買餸咧？其實係甚至喺個街市裏邊去邊檔買餸， 都係考驗鑑賞力嘅， 係啦，都係考鑑賞力嘅， 係冇錯。 好多時其實 都係買任何嘢都係， 係啦，或者嗰、那個。小販咧俾嚿豬肉你嗰陣時，一樣需要鑑賞力。 所以講翻個鑑賞力咧，我突然間諗到依家當紅嘅叫做網紅文化。 網紅文化， 網紅文化，大家分享嘅咩咧？鑑賞力咯。 嗯， 即係我識嘅嘢，我通過網絡傳播，其實傳播嘅就係我嘅鑑賞力。 嗯， 我對於呢個事物，對於呢個行業，對於呢個嘅理解， 係啊， 佢一個大行列。 佢所謂嗰個網紅，一個英文叫 KOL 啊嘛， 係 一個 key opinion leader。 Yes， 所以個 opinion 咧就在於佢喺嗰方面。嘅專業嘅範疇，或者佢自己獨特嘅認識啊嘛。咁當然啦，其實而家因為有太多呢啲咁嘅網紅咧，其實就好參差嘅。有好多咧就其實佢哋唔係講緊個鑑賞力，而係咧講緊個噱頭。 係 嚇點樣喺個直播嗰陣時嘅吸引到你？ 係係 係。喺日常生活裏邊咧，其實最需要鑑賞力嘅範疇咧，其中一個範疇咧就係交朋結友。 啱啱， 好少人咧會用個鑑賞力嗰個角度去睇個友誼，但係其實而家係好重要嘅，特別喺呢個社交網絡咁發達嘅年代啦。你少啲鑑賞力咧，其實都容易出事。 嗯， 即係最少咧就係嘥時間啦。 係 嚇，大嘅咧即係你識錯個朋友嘅都要付出沉重嘅代價。 啱嘅，啱嘅。 嗯， 即係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而家越嚟越多資訊。 嗯。 即係喺譬如美國情況咧，就係、是、你而家競選總統大選年， 係 不停有好多咧，無論係假新聞，其實唔止假新聞嘅。而家有啲人都仲未分到咧，就係、是、有一啲咧就係、是、錯嘅資訊，有一啲咧就係、是、有心誤導你嘅嘢，係即係英文叫做 misinformation 同埋 disinformation。你個 disinformation 咧，其實可能裏邊咧有啲正確嘅資訊嘅。只不過咧，佢將啲正確資訊咧係歪曲咗，加埋一啲錯嘅嘢， 冇錯， 有少少事實基礎，咁、你先信啫嘛。 三成假就七成， 係啊，係啊。咁呢一個咧，就係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你點樣去分一啲其實係噪音嚟嘅，有啲咧就有用嘅信號，呢個亦都係需要鑑賞力。 係， 所以我一開始做節目嗰陣時咧，我問阿桂生點樣培養鑑賞力，就係咁解。因為我。 唔係話你要做呢、這個拍賣專家，或者我要去收集啲咩古董咧，先需要鑑賞力嘅。日常生活都要，咁、所以日常生活點樣可以訓練鑑賞力咧？全部佢阿教授就話你要中意嗰樣嘢嘛。咁但係有啲嘢其實同佢中唔中意， 我咧就我嘅睇法咧就係、是、閱讀。阅读咧唔系一定系要睇书，阅读个人咧都系阅读嚟嘅，睇个人都系阅读嚟嘅。即系如果你个人咧中意研究咧，你就阅读世情又系阅读，阅读书本又系阅读，阅读他人嘅行为都系一个阅读， 都系阅读，冇错。 即系要观察入微啊，即系认真地去观察，即系包括咧你嗰件事嗰、那个人物。嗰件事情點樣樣發生？佢嘅 來龍去 來龍去脈，重要咧，梗係你唔清楚。 佢有邏輯性嘅，去思考好多問題， 有 一定要思考好多問題。 係啦，要思考嘅，就唔好人雲亦雲人。你咁宣傳，即係話你講嘅係有好多資訊咧係假嘅， 係 同埋嗰啲資訊專登使到你錯覺嘅。咁所以喺呢底下之後，你一定要自己。有自己的睇法，有自己的諗法，有自己邏輯的、分析力。咁呢個咧，我就好欣賞咧通識喎，但係啲人嘅就誤會咗通識。通識咧，其實最後尾就係話要訓練每個人佢有獨立思考能力。 呢、這個重要啦。 係啊，如果冇獨立思考能力咧，佢好容易俾人呃咗。佢亦唔能夠。建立自己的鑑賞力，沒有自己的鑑賞力，人哋咁講話靚，佢就靚；人哋話要肥就係健康，佢又認為肥就係靚，肥就係健康，未必個，未必嘅。咁啊，所以咧，我話最重要都係呢樣嘢，就係自己有自己嘅睇法，自己嘅 獨立思考， 獨立思考。 呢、這個有意思啊！似乎講呢個，即係衛生講過嘅都有意思。不過佢嗰個咧鑑賞咧就建基於熱情。 啱、 啊，似乎呢個就建基於理性。 係理性。 咁啊，似乎唔係講嗰樣嘢嘅，但係好有關係咧、就是，就係佢似乎講嗰啲嘢咧，同呢個所謂解構主義大師，一個法國嘅哲學家，叫德里達講啲嘢咧不謀而合。德里達咧講嗰句説話嘅，德里達寫嗰啲嘢咧，其實咧就好鬼間接嘅，我唔睇嘅。但係佢講嗰啲嘢咧就好有啟發性。佢講嗰句説話咧就係話叫做文本以外無一物啊。係佢個意思就即係話咧，你成個世界咧都可以好似一本書咁去閱讀。 閱讀嘅 係 嚇，閱讀咧其實就係一個態度，同埋一個咧係觀察嘅方法。 嚇、 即係如果你當咗個世界咧發生嗰啲萬事萬物遇到嘅人。都好似一本書咁去睇嘅時候咧，你就自然咧明白人哋一般人唔明嘅嘢。咁用咗閱讀嘅態度啊，去睇呢個世界咧，你個人就即刻變咗有個批判性喺度。 係 自己嘅鑑賞力就係、 啊，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鑑賞力。 冇錯， 同埋、如果我哋細心分析一下咧，鑑賞呢個字咧係由鑑同埋賞。組成噶嘛，鑑其實就要一個咧比較咧個批判性啲嘅角度，有一個驗證的態度去看它， 是沒錯、 即譬如專家所說的，就是你看看會不會這個是假的 堅定流先啦， 是啊，堅定流先 堅定流 想呢，就是剛才貴生說的東西，即你不是只是說很冷靜是抽離隔著距離，但你要喜歡那樣東 西， 你的想那樣東 西，你 enjoy 這樣東 西，是啊、 嗯、 所以鑑賞就是這樣一回事， 對的對的，非常之 對，這個鑑呢最用用文字嚟解釋咧，本來係鏡嚟嘅，即係照到自己為之就係鑑賞啊，鑑就睇到自己。咁睇自己，好多人都睇照鏡嘅，但係咧未必照到自己有問題嘅地方喎。哇！呢個最大問題。咁啊，所以咧一路照鏡一路咧就要睇清楚。究竟鏡裏頭嗰個形象，邊度地方係缺點，邊地方係優點？睇到人人皆一樣，睇到自己更加要一樣。係，所以咧，以古為鑑，以歷史為鑑。 啊，重要。 咁啊，相咧就正話你講林佩你講咗啦，就是、你一定要欣賞。如果你要 以前一個挑剔角度咧、 嗯， 就永遠或者認識嗰樣嘢嘅，因為你只係睇到唔好嘅一面， 嗯、 衰嘅一面， 嗯、 醜陋嘅一面，你睇唔到佢好嘅一面。 所以很多時咧，鑑賞呢兩個字咧，都同個美有關係， 啱嘅， 即係一種審美嚟嘅， 啱嘅。 嚇，嗰個無論係一個美術、美酒、 係 美茶都係嘅， 美茶都係 嘅，美人都係， 更加 係啊， 更加要 鑑賞嗰個美啊！咪有啲男人都有啲所謂大情人啦、 啊、嚇， 可能阿趙官唔熟書嘅 大情人， 大情人其中一個咧，好多人誤解咗，因為嗰個大情人咧一定啊係風流倜傥啊，好、 嗯、 有型啊，迷死人啦、啊，但唔係嘅，現實生活之中嘅嗰啲大情人咧，佢嗰個特長係做啲咩咧？我觀察到。就係、是、咧，佢好多英文所謂個 ladies man， 佢、oh. 無論嗰個女士啦，一般人睇唔到嘅優點， 佢睇到， 佢都睇到。 係、哎、啊， 即幾乎每一個女人對佢嚟講都有自己嘅優點嘅，都有自己嘅美啊。 呢、這個我好同意。 係啊， 換句話講就情商高啦。 係 呢、哎這個我咧以前呢個老細， 嗯， 開埋名唔喺度啦，咁啊邵逸夫爵士 啊， 咁、佢咧教導過我咧一樣嘢，啊唔係個個教噶，呢個教 學下嘢先。 有慧根先教你係咪？ 係佢唔知睇到咩，佢話咧佢一日睇五套到六套片。 嗯， 我話好多爛片嚟嘅喎。係 啊， 即係你睇六套咧，每日咁睇咧，一定會遇到爛片。 嗯， 你點樣睇咧？佢話呢個世界冇爛片嘅。 嗯， 套套都係好片。 係， 佢爛到最後都有好嘅地方。 係， 咁你咧？识睇到好嘅地方，就为之你有慧眼、嗯， 真系高， 真系高， 真系高， 即系曳到衰到极嘅片，都要睇佢点样有一点 系 好嘅，学嗰点好嘅咧，你已经足够啦。 呢、这个就系邵逸夫唔使写影评嘅，可以咁。 佢真系真系哲学家嚟嘅， 系 真系讲啲真系哲学家嚟。 佢呢个就相啊， 系啦， 即系鉴赏嘅相啊， 系 佢任何嘢都唔从。最曳嘅，我啲人而家睇呢個片點樣衰啊，點、嗯、樣點樣爛啊咁樣。 係啊， 但係佢唔係，佢係從咧好處睇。 係、啊，我嘅特長就係覺得好嘢我都睇到衰嘢。 係啊， 但係咧，其實呢個講到最尾咧，趙官講呢個邵逸夫呢個咧，其實一種生活態度。 係嘅，生活態度嚟㗎。 英文所謂嗰個 see good in everything， 嗯， 乜嘢都睇到啲好嘢嘅。 係點都睇到好嘢嘅，咁啊變咗咧。好啊，好难怪佢咧成功嘅。点解咧？喺艰难地方、艰难时候，佢都睇到希望，睇到好处。喺、 嗯、 唔好嘅人里边，佢睇到好嘅地方。咁啊，丑嘅地方佢都睇到好嘅美丽嘅地方。咁、 嗯、 个人第一就开怀咗啦，就唔使样样好似悲观啦吓、 啊。 我哋睇亲嘢都系睇唔好噶嘛，实系悲观嘅。第二佢。知道咗人哋好處，人哋睇唔到好處，佢睇到好處，咁佢咧就真係別具慧眼，即係呢種咧就智慧嘅表現。 我令我諗起呢個香港嘅曾經係最賣座電影《英雄本色》啊， 係 無論係邊個喺背後嘅令到呢個《英雄本色》拍得成嘅，嗰樣都別具慧眼。呢、這個電影就將好多當時嘅最媒嘅人擺埋， 係啊，三個人最媒， 係 啊，周潤發最媒， 係 呢、這個 雨森， 雨森嗰個導演最媒，張國榮亦嗰陣時， 張國榮嗰時都係， 係佢， 係啊， 但係媒咧加埋一就變咗好 啊，係啊，冇錯，我仲記得嗰陣時。陳冠中搞個香港導演會啊，咁嗰陣時咧，吳宇森就嚟其中嘅一個幫手人，咁啊喺嗰個茶餐廳裏面咧非常落拓，陳冠中就喺度瞓覺等等咁嘅嘢，所以嗰陣時咧呢個本色係一個有慧眼嘅人咧先會俾吳宇森咁樣發揮到， 係啊， 再加埋周潤發啦，當然係一個票房毒藥啦， 係嗰陣時叫做票房毒藥喎，幾得人驚， 係 係我見到佢嗰陣時咧喺太子道教父，佢寫寫緊劇本。 哦， 嗰時我就嬲緊佢去電視台。 哦， 佢話佢好中意電影，所以佢唔放棄電影，睇咗呢套片先。係 啊， 就係寫緊嗰套 改變咗。 呢套片改變咗佢一生。係 啊， 冇錯。係呢個咧又係從曳處、唔好處、醜處嚟睇到好處。佢真係有慧眼啦，佢睇到嗰三個人。係。三個都係 我哋嘅當氹啊， 當氹 當氹嘅人，包括佢自己都當氹，佢喺台灣啱翻嚟都當氹，係嘛？真係一件誒好 都係一個鑑賞家嚟 嘅，即係鑑賞家無處不在啊，無處不在啊，真係。 從一個即係用一個經常講嗰個嘅所謂批判性思維嘅，其實鑑賞本身都係一種批判性思維， 係咪？ 係嘅， 係。 你睇到人哋睇唔到嘅嘢。但當然啦，你就唔係咁容易話see good in everything啦。如果喺拍賣行做鑑賞，就用一個好嚴格嘅標準去睇嗰啲拍賣品啦。嗯， 每一樣都有標準嘅係嘛？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就因為個標準同個價錢，因為我哋拍賣行講真都係以價錢為主噶嘛。係每樣拍品嚟講，佢個品質啊同價錢都係有關係 的。其實唔係來者不拒喎。即係話有陣時人哋拎啲嘢俾你拍賣，想俾你拍賣咁啦。即係你係要好嚴格咁去審核。 我哋要挑選嘅，我哋要嚴格咁挑選，按照我哋嘅標準啦，去挑選我哋認為。 即係唔係話隨便邊個啲嘢都可以拍得嘅？ 唔係。 抽到你種都係第二件事。 係啦係啦，第一個係大家要喺一個標準嘅 standard 一個標準情況下，去做呢個推廣或者去呢個宣傳，呢個係好重要。 同埋佢有聲譽噶嘛，係嘛？即係每一個拍賣行都有自己嘅聲譽， 佢 唔 能夠 毀壞自己嘅聲譽。原來拍啲流嘢嘅， 但你譬如話拍賣嗰啲咁嘅茶餅咁咧，有冇得試飲嘅？ 一啲，我哋講送聘咧就好難得噶啦，嚇，好難得噶啦。 佢唔俾你試飲添嘛？ 係， 但係。 可能次官嘅面大啲，下一次可以请个买家咧分享一炮吓，喺我哋有机会嘅情况下吓，做个分享。其实我哋有噶，我哋有啲买家买完之后咧，其实茶咧同酒咧系唔同嘅。讲翻少少啦，因为茶咧一个人饮茶咧系无聊啲嘅。第二个，大家希望把好嘅味道啦、好嘅感受啦分享出去。我哋都希望鉴赏呢样嘢，鉴赏得嚟咧都有个传播嘅作用。 這個、 大家認識美去 桂生咧，下個星期都仍然嚟喎。 係啊，佢會同我哋講呢個酒同埋俾面文化。 哦，點樣俾面？ 係啊，點樣俾面？ 這個咧唔係中國人獨有嘅文化嚟嘅喎。 係啊， 而家咧係世界性嘅咯。 全世界都興嘅啦，依家。係 啊，咁下次咧就從酒一個切面入去進入去。睇點樣俾面嘅文化？ 點解擺喜宴嘅時候要擋酒？ 好啊，好啊，好啊， 大 家一齊分享呢個中國特有嘅俾面文化。 係啊，冇錯。咁誒，講講明天啦。明天星期四咧，鄧達志主持。咁誒，佢請到咧一位經營啊呢個飲食業嘅老前輩。咁誒呢位咧金坤禮先生。咁都幾兩代，起碼我認識佢咧，就爸爸開始，金老先生開始咧，就係經營飲食噶啦。咁佢講禪前滴水餐飲業嘅經營。咁剛才啱啱講完，話而家餐飲業咧或者係酒店咧好困難喎、 啊。困難係 係嘛？咁尤其疫症嗰陣時候咧，呢、這個時期咧更加。使到咧呢個商業咧，即係其實都冇邊個好噶啦，除咗超級市場之外。咁啊，聽晚咧，聽 下點樣傳承， 點樣傳承法。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呢只歌咧，祝你一路順風，吳奇隆唱嘅。之後咧就新聞報導，之後咧就那些年那些事，阿基哥。啊，先听埋先咧，然后之后休息。 好， 咁诶，多谢啊， 多谢 桂生，桂 生，多谢次哥，多谢 Perry。 下个礼拜咧又要过嚟， 避免文化 系嘛， 避免啊，下礼拜 多谢， 一定避免，一定避免，大家避免， 大家听多先，拜拜。